活态度就在这里。你们现在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陈淑庄。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到嚟第二节啦，咁啊，去一段片先。 国际标准就系根据《人权公约》第25条里边所讲嘅，对提名不能够有不合理的限制，这个不合理的限制就使到香港市民冇得拣，实际上都冇得拣。咁而你睇一睇到咧，依家黄成志嗰两点咧，我哋系冇得拣嘅，系好清楚。呢个就系一个待住先，待住一个不符合国际标准嘅方案，呢个系违反我哋最基本嘅立场，违反咗成个泛民多次嚟强调，我哋必须要守稳嘅一条一个底线。咁所以呢个咁紧张嘅时刻，佢仲系做呢样嘢嘅后果。就是同我哋泛民主派對着幹掹後腿，咁呢樣嘢我哋係已經係冇辦法能夠再接受。我哋可以為咗維護黨嘅聲譽同埋團結，喺緊急嘅時候，我哋咧係要求中委咧係可以凍結某一個黨員嘅黨籍， 擺街站嗰啲咯。好，翻到嚟啦。咁咧大家知頭先條片講乜啦，係嘛？咁呢其實就好奇怪嘅，即係點解呢？因為我同高達做咗咁嘅節目呢，其實已經講咗好多次，黃成志係 nobody， 即係一條蟲嚟嘅，冇人識佢嘅，係一個 small potato 嚟嘅，佢都冇可能影響到成個民主黨所謂叫決策階層嘅投票意向。咁我就唔明白，即係點解一個咁嘅 small potato 可以咁高調咁話俾人聽佢支持一個投票意向呢？即係而呢個意向係同民主黨完全切頭切尾唔同喎。即係你兩位係咪咁資深嘅黨員，可唔可以解釋俾我聽呢？ 我諗最主要因為佢係前立法會議員啫，咁所以佢有一個新聞嘅價值，咁所以佢講嘅嘢咪有人聽囉。 嗱，咁啊，真係想嚟做個證啊！即係頭先我都問咗個問題，喂，究竟啊黃成志有幾多黨羽喺黨入邊咧？即係咪要搞一次清黨先啱咧？ 我又覺得同佢諗法嘅人真係唔係好多，我諗極咧都係狄志遠。咁你話羅志光嗰個咁嘅待住先咧，又好似又有啲同阿黃成志咧有少少分別嘅，我都唔知。當然，如果你話要當佢係待住先派，我諗你都可以當埋羅志光係嘅。 唔係，因為而家黃成志就話，如果可以公司票轉個人票啦，同埋白票守尾門咧，就會發動一個全港市民聯署去待住先啊嘛。 因为嗱系啦，呢一样嘢都讲好耐， 都有啲前提， 即系究竟中央最尾嗰只牌点打出嚟系嘛？即系而家放个方案出嚟，三成人三成几至四成坚决反对待住先就梗噶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呢一个民意啊，即系得四成至五成支持啊，你就唔可能即系用呢个民意去所谓叫胁迫个立法会泛民主派议员转态噶嘛？咁你最少都要有一个新嘅方案，又或者新嘅框架。你起碼就係話，就算叫轉態嘅人都有得落台，你俾佢覺得轉態係值得嘅，即係好似今日 已經改善咗啦，離開咗八三一框架啦。 係啦，咁等阿姐都好交代啦。你阿姐今日有講嘢係嘛？ 阿姐今日有講嘢啊！今日講話姚波平嗰個 方向 係好嘅。 嗱，你演繹一下啦，我驚我演繹得唔好，係咪？ 嗱，我只咁講啦，即係我都係睇報紙嘅啫。冇乜所謂 啊！ 冇乜所謂 啊！ 咁啊，報紙嗰度就話即係我睇報紙咧，就話阿劉慧卿就話即係姚波平個方向好嘅，咁但係咧就最緊要咧，臨尾咧都係要咧市民有一個真正嘅選擇。 你估佢方向係點解咧？喺呢度 唔係即係我諗最主要係 有得傾係好嘅， 即係最主要係要有一個真正嘅選擇咯。即係我又覺得就咁將嗰啲咁嘅。咩公司票轉做個人票嘅，咁我又覺得呢啲咁嘅小修小補啊，做嘢都嘥氣啊！爭取咁多年先攞個，即係李嘉誠定係李嘉誠揾個人嚟去投票，我都唔知有乜鬼嘢。 我想解一解咩係公司票同個人票啊？ 嗱，唔係，其實我估咧，佢係講緊嗰個咁嘅選舉委員會嗰度咧，嗰個產生嘅方法。咁即係而家咧喺一啲好多啲工商嘅界別入面咧，都係啲公司票嘅。咁啊，即係當年咧，我睇阿蔡子強咧有個研究都話咧，李嘉誠咧有成36票嘅喺唔同嘅組織，因為佢有唔同嘅公司，又喺唔同嘅。 嘅層面嗰度有做生意，咁跟住之後而家咧就想將呢啲咁嘅公司票咧就變咗做一啲咁嘅個人票啊、董事票，其實咪即係走翻去，即係都未必走到去啊！當年啊，肥棒嗰個新九組啊，新九組咪就係將嗰啲咁嘅即係公司票變曬做個人票，即係啊做呢個行業就可以投票啦咁樣，但我懷疑仲比新九組仲保守啊！ 系啦，大概嘅意思咧就系个千二人产生嘅办法，譬如有啲界别，佢嘅界别有一百个人嘅，咁我哋谂下点样推举呢一百个人，咁原来就系呢个界别嘅公司去投票，一间公司系得一票嘅啫，咁即系简单，你系控制咗呢啲公司嘅话咧，基本上嗰一票就代表咗你嘅。 但李嘉诚又可能有二十票噶嘛，因为有二十间公司。 呢个当然啦，咁而家嗰个更改辦法又或者有咩 proposal 呢，就係話將呢一間公司票呢就變咗個董事，即係假設你一間公司有九個董事，你一間公司就唔再係一票，係有九票，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即係原本將你只係即係譬如李嘉誠控制咗間公司嘅，佢就淨係可以投一票嘅啫，咁而家就要你控制九個人先可以代表間公司投嗰票，咁、那個問題就係話係咁啊，真係好似進步咗咁咯。咁、那個問題就係話你嗰個九個董事係咪真係所謂叫完全民主？就係話反為佢會根據係嘛打工仔又或者普羅大民即係普羅市民嘅投票意向，而唔根據老細嘅投票意向。即係我又係一件事咧，即係與虎謀皮係咪？即 係我唔明喎，董事票係點樣喎？ 董事。 即係例如李嘉誠喺詳細入面，咁就唔淨止係李嘉誠投票啦，就加埋阿澤巨啊、澤佳啊， 加埋霍建寧 霍建寧啊咁樣。但係唔係所有詳實嘅員工喎、啊，所有詳實嘅員工就梗係有啲唔同啦，係咪先？即係可能你知詳實有幾多生意啦、啊？咁但係喂，你加埋阿霍建寧啊、澤佳， 咁你 覺得係啊？ 你覺得會唔同咗 咁？ 你覺得會唔同咗？ 邊個 proposal 嘅？我就覺得唔係好咩咯，唔係 logical 咯。咁另外一樣嘢係白票守尾門。嗱，你哋即係我未聽過 Jeffrey 意見。你覺唔覺得白票守尾門係一件可行嘅事先？ 我覺得白票守尾門係完全 work 嘅一件事嚟嘅，因為咧其實咧香港人咧都係一啲好實際嘅人嚟嘅。我覺得咧，如果佢俾幾個人俾你揀咧，你係一定會揀一個。即係喺幾個難係三害或者二害取 其輕咯。 咁所以咧，臨尾咧就唔會有好多人投白票嘅。臨尾因為唔係好多人投白票咧，所以根本白票守尾門呢一樣嘢。係啊，但係你真係一定要係去到係即係仲差過上次。上次啊，無論係即係有唐英年同梁振英啊，何俊仁又冇乜機會啦。即係真係真正就係唐英年同梁振英，你都會想揀一個啦。即係就算做民調，你都唔會。 泛民都 话 投白票， 即系我又摆个例子出嚟啦，即系下一届选举，你揾梁振英，揾只龙虾，同埋揾阿廷恩出嚟，齐恩 ，sorry 系齐恩出嚟，咁三个你会投边个咧？ 齐恩咯， 即系香港人咧系好识投票，佢唔会因为你呢三个人都姓梁咧而投白票噶。 龙虾唔系姓梁噶。 一样啦，我当 一样啦。 但系问题就系嗰啲人反而会投齐恩。 举例。梁振英、葉劉同埋曾玉成，啲人实冧晒曾玉成啦，系咪？ 系啊，佢咪就系咁样去帮你引导你去投，你仲点会白票手？ 系咯、 啊， 呢、這个唔 work， 同埋中央都话咗唔。 咁你 问 心 no 啦， 何俊仁同曾玉成，我都会投俾曾玉成。我真心嘅， 咁我都明白，我都明白，唔系，冇所谓。 你要明白一个点解会拣曾玉成嘅人个心态、即系唔一定佢系魔鬼，佢系 less evil。但係問題 是兩害取其輕， 係啦，你俾嗰三個我揀，我就會揀佢，係 咯， 即係當然就話唔係，如果 Audrey 有一揀，咁我揀 Audrey，即係咁講。 咁 Audrey 同梁家傑咧？ 唔好問呢啲問題啊！好彩我 唔 好 講， 因為呢個都唔會點樣發生嘅， 都唔會點。 有一次性嘅問題話要作答， 即係我唔知點樣泛民可以協調兩個公民黨想選， 唔係，但係個問題就係、喂。大家爭取咗普選咁多年，臨尾話俾你聽，基本法嘅普選就係你有個否決權，你都咁樣點樣可以算係普選啊？ 因為我想大家其實留意一樣嘢嘅，即係點解政改方案要三分之二嘅立法會議員通過嗰樣嘢先叫有效呢？其實係確保一個較少數目，即係講緊三分之一嘅人都可以否決呢個政改方案。而點解呢三分一嘅人有權去否決呢個政改方案？因為呢一樣嘢係一個重大議決，冇一個共識呢。是不会推行的，所以就算一个较少的人都有这个否决权，那个问题现在中央就是挟民意，想着争取三分之二大多数在立法会通过这个议案呢， 其實我唔覺得件事真係有咁多人支持你個爛橙咯。 但係而家啲就係所有人都要用盡方法去令到個民意好似係贊成嘛，譬如好似醫學會咁樣啦。 唔係，咁所以唔好同我講咩少數服從多數。 唔係，你而家係奸，即係陰濕到，譬如佢已經做咗兩次民調噶啦嘛。都是说不 你好像 叫住先嘛 即是 particular 嗰个界别。 他要做第三次喎、 啊。好像要做到他赢为止咁样。 他输打赢要咁样。 但是他说他不会跟选民意向来投票的、 啊。你信不信咁样做咁多次做乜啫玩呢劳民伤财。 我帮他答喎但是问题。咁而且我真的问一个问题嘅我睇下 Jeffrey 识唔识答。 好啊。 喂有人就问一个问题究竟当如果你的民意是跟一個政黨入面的原則相違背的時候，即簡單來說是違背了你當初參選的政綱的時候，你到底你的政黨是應該跟民意去投票，抑或跟你的政綱去投票？ 咁要睇下嗰件事會唔會完全違反咗嗰個黨嘅一個政策。如果違反咗一個黨嘅黨綱，即係例如，哇，即係啲民意要一個，即係例如啲泛民政黨要走去撐呢個代住先，我覺得應該照樣投反對。如果你真係覺得咁有問題，你下屆唔好選我。呢、這個就係民主嘅民，呢、這個就係民主嘅可貴嘛。你想喂大佬，你選得我入去，你都知道我係泛民㗎啦，係咪先？咁即係你選我入去嘅時候，你知我 嘅時候已經認同咗佢。 而家有一班人係好堅信佢哋覺得，喂，我覺得譬如我做一單生意嘅，本我諗住賺你十蚊嘅啫，而家你俾兩毫子，我都覺得應該賺喎。你點樣說服佢咧？ 点样说服啲人？ 因为佢哋未知道里面其实系几咁艰险啊嘛，好多市民。譬如今日头先苹果做咗一个访问噶嘛，佢就话知唔知个千亿人其实系点样嚟嘅咧？好多人都唔知道。譬如佢哋讲咗，你知咩啦？你知唔知？ 我都唔知。 你知唔知？ 而家好似冇乜机制，而家仲系。 渔农界有几多个人？六十啊嘛，跟住法律界咧？ 三十。 你都系其中一个啦，你唔好吵啊！ 我竟然 要吵，我都搞错你。你但系你知唔知渔农界嘅选民有几多位啊？ 百几啊？二百？ 一百五十八选就有六可以选六十个人，但你知唔知法律界有几多个选民啊？ 哇 ！Good point，good point， 真系 good point。 我唔知啊。 6436个就选三十，你边度 fair 啫？系咪先？你咁样嗰千人就系咁嚟噶咯？千人嗰六十个渔农界，千人嗰三十个法律界， 系啊， 就系咁出嚟咯。咁你边度公平啫？ 一买咁事实上， 你身边有几多人系渔农紧啊？ 喂，即系你谂下，即系好医生又系三十个啊嘛，即系渔农嘅重要性系 重要过医生、律师、会计所有噶，系 因为 律师加埋 有好多人仲系观望紧一样嘢，就系话咁阿爷都唔会俾阿龙虾加齐音加梁振英你选嘅，佢可能会搬即系换个叶柳上去，咁叶柳佢信唔过咧，都可能有个唐英年或者有嘅叶梁粉松上去嘅，咁梁粉松都冒出 嚟，梁粉松同埋六八九啊， 即系阿大田 啦，林郑啦咁嗰啲咯， 大田冇。 要聽話噶嘛？咪葉柳個細直頭出嚟話俾佢啲人聽，我選噶啦，下一屆咁噶啦。 大田可能太唔聽話，所以我估大田冇嘅，係啊。 但係老實講，而家講緊 你一跳啦，突然間做啲嘢。 即係因為而家講緊係過半啊嘛，即係講緊601個選位咧，佢就有出閘票喎。你覺得大田掰唔到601個？讲紧嗰，你讲紧嗰 吹鸡咯，都系点吹咯嗰时。 咁你真系阿爷要讲到好明就话，我唔俾大田入。 喂，大佬，如果你上次譬如佢喺出闸之前搣你柴，你仲敢投佢啊？佢实做到啲动作，令到你知道呢个唔系我嘅选择噶嘛。 同埋你 出闸票使唔使记名啊？我唔 系 好知。 出闸票唔使记名，佢而家个目标 喺呢度， 不记名咁系。 出闸票不记名，我觉得大田系。我如果我是他，我博有601个人俾他的。 但是特首选举上年千二人都是不记名啦。咁梁振英咪有609，即是他控制到超过半数的。 一不同上年个出闸票等于你投嗰个票嘛。 是。 你明白我意思啊？同埋今年嘅所谓叫信任票是每个人有多个一票嘛。即是假设我俾咗隻龙虾，又俾咗齐音，又俾埋周浩成，我仲有一票俾阿大田嘛。即系我觉得佢转嘅空子喺呢度嘛， 因为 M 票， 同埋最同埋就系话，我相信普遍所谓叫做商界嘅人都信得过，就系话当三个摆明系共产党喺度，得一个大田，你觉得系有少少机会你信佢嘅，香港人系会拣大田，即系我觉得大田对自己有信心系喺呢度。 你讲得最后出闸嗰啲一定系共产党啊，系嘛？ 我唔知呢样嘢。 只不過就 我覺得第一屆咧，即係如果2017嗰個咧，佢會揾個中間少少嘅俾你， 即係好過梁振英少少， 係啦，同埋令到你唔會再嘈。即係代喂 叫而家 成日講代住先，佢梗係要令到你覺得可以代一世啊嘛，所以佢第一個梗係揾個好少少嘅俾你嘅。 大家滿意啦嘛，咁唔改咯。 你放心啦，去到2022或者2027， 係佢唔會佢唔會話俾你聽唔使改噶，唔提咪係咯。 係咯，咁 成個程序要特首 initiate 啊嘛，特首覺得冇問題。 林鄭啊，佢嗰日啊已經講到明啦，其實如果過到呢一個方案啊，法律上已經係有普選啊嘛。佢喺出呢個方案嗰日喺立法會嗰度講㗎。 咪就一世咯，咪就一世咯。 所以我都唔明點解佢仲可以，即係佢根本係恰人，即係冇睇啲冇睇啲 details。佢啲廣告間住嗰幾句。 根本冇睇啲 details， 就仲係用待住先。佢根本佢已經留咗一個伏線，係已經待。係 咯，冇人應承可以改，根本出嚟邊個冇？ 唔係佢話唔可以，佢話唔。唔使改啊！佢直 系咯， 佢直头有一个正面地话唔使改， 因为已经系补选啦。 我又想扭一扭啦，又系想测试阿 Jeffy， 因为佢喺度咧，佢有咁伶牙俐齿，我真系好想问下佢，因为答问题都系答得好好。 系啊系啊，佢成日接受访问嘅呢排。 你真系有个方案，而家摆嗱，而家大家中央最后只牌未知啊，有人就话系公司票公司票转董事票啫。佢如果真系话俾你听，有一个方法啊，佢真系哇你觉得？泛民有機會攞到601票出閘票嘅，你覺得泛民應唔應該支持？即係好簡單啦，我俾600個選委，你600個選委係普選嘅。 嗯， 你覺得應該對先？ 如果600個選委係普選嘅，應該支持，應該支持。 但係前面嗰橛已經冇咗被選舉。 但係佢會唔會出現啲咁嘅嘢先？ 唔 會，咁係另外一件事。 即係咁啊，會唔會出現啲咁嘅嘢先？即係我又覺得，即係例如你普選咗1200個選委咧，的確係可以支持嘅。 係已經死得啦，係咪啊？佢如果仲 唔係，如果你普選咗1200個， 即係1200個都係普選出嚟， 我都支持， 我都支持。 而家個問題就係話有600個，又或者唔係有600個， 1200係唔變，而家咁樣咯。 係啊，即 係唔係而家咁樣就梗係唔支持。 係咯， 我計你即係 你問埋上次一樣。 四大界別每界別有半個，即係每四大界別每一個界別都有一半人係普選產生。而家我問嘅 actually 係問一個咁嘅問題。你覺得應唔應該支持？即係你覺得啊，有600個係普選產生嘅選委，即係話泛民有機會攞到601票啦。即係簡單條數係咁計啦。個問題就係你應唔應該支持呢個方案啊嘛？ 嗯， 即係你會覺得601票就有出閘。Actually, in a sense, 個 context 係咁，但係其實我已經係講咗第三次。 嗯， 你假設下一個環境，而家有10個人參選， 嗯， 有5個人出閘。最尾出閘嗰個人係601票出閘票， 係啊， 但係頭三個係1200票、1199票同埋1198票。咁我想問你，到底真係香港人有份揀嘅係呢五個人啦，定係頭三個？咁啊，梗係考第一二三嗰個先有機會俾香港人揀啦。即係話601票係咪一個 golden ticket？ 你可以一定俾香港人揀啦。 唔係，但係我。即系当然，我哋而家喺度讲一啲假设性嘅问题啦。咁但系咧， 但系佢系最少两个，最多三个。 但系我又唔系好明点样。 咁点解唔可以有五个人出闸票咧？ 因为佢咪就系嗰而家个方案就系写咗喺度咯。 唔系啊，即系我又唔系好明。 嗱，那个问题唔系佢唔学，佢系只有 即系你系咪想直头啲人？ 但系问题就系话佢系咪有601票等于佢出咗闸啊？而家就系有601票唔等于出闸啊嘛。而家佢只系俾三個你， 佢起碼要攞到601。 嗰個係一個 first requirement。 係咯，跟住再三個，再選兩個，再選一個啊嘛。 係啦，咁個問題就係話，如果真係 好似舊嗰嘢，舊嗰 真係俾你有601票，你就覺得自己可以待住先，梗係唔係咁，梗唔得啦，即係真係唔得嘅。即係共產黨要同你玩起上嚟咧，係真係乜都出現嘅。所以我真係覺得。這個政改方案是冇得待住先 的。唔係呢個八三呢個框架喺度就 呢個八三呢個框架， 你永遠都唔會係普選，真普選。 好啊，又另外一個問題啦，因為今日真係太好嘅，非常之好嘅嘉賓。 我要繼續講，我要真 真係否決咗呢個政改啦。你覺得泛民應該點樣做咧？下 跟住我哋要開研討會。 冇啦， 唔係啊！而家真係我真係想話咧，而家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團體政咩都好啦，已經開始講緊如果過同埋唔過應該點做咯，即係唔可以喺嗰下跟住突然間殺到嚟，你唔知道下一步 因為咧禮拜六咧，我同 Donna 同咗散下班晚錄節目啦。咁咧阿 Dorothy 咧，其實佢就比較點講啊？我唔知係叫樂觀定咩，佢就一定唔過嘅。 咁但係 我哋四個都係話三個話唔過㗎。 係，我就話你一定過啊嘛。 一定過 嘛，我講咗一千次啦，係一定過嘅。OK， 我嘅 prediction， 你要我擺錢落去賭，我就會咁擺錢落去。OK， 咁但係你覺得唔過 ？OK， 大家 過過 大家選擇唔過啊。但阿 Jeffrey 你覺得咧？ 未表態㗎。 我好希望唔过，但系我觉得过嘅。 哎呀， 嗱，聪明呢真系 今日二比一添， 唔系几多比几多嘅问题，而即系 Dorothy 觉得啊呢样嘢唔过，喂，咁系咪真系嗰一刻真系一个唔觉意，香港人好唔中意啦，又会上街，又或者有啲人可能突然间又会好激动、好亢奋，又会可能走去占领啊呢样嗰样咧，即系我又系持一个态度，就系话其实香港人咧就已经呢一刻咧，其实已经好计算噶啦，佢觉得有一样嘢唔知得唔得，佢会同你试，但系当有一样嘢佢明知唔得嘅时候咧，基本上佢系唔会攞只脚出嚟嘅。 唔系，你只可以话系大部分人经过咗上次， 啱， 但我一定系一定有一几百几千，嗰一定会冲出嚟。 我明白，咁、那个问题就系话 ，OK， 呢个系假设佢唔过啊嘅情况啦，系嘛？但问题就系真系过 咗系咪会有烟花嗰啲？ 过咗点咧？系咪？ 过咗就大镬啊！ 过咗大镬咯！ 过咗真系， 即系你觉得真系会有人冲啊？咁咪？ 好似上系咯，之前都系咁噶，你都交铁啊咩嗰啲。睇住電視噶嘛喺出邊。 哇！我見唔到點解嗰晚會冇人衝喎？如果 個我都覺得會有人衝。 都我唔明，我都唔相信冇人圍咯。 你問我真係有十萬個人圍喺度，我覺得過就根本唔會過。有嗰個人喎、啊，講緊係講緊九二七，唔係係講緊九二九啊，十月頭嗰陣時咁嘅人數喺金鐘、啊、坐曬出馬路、啊，我都覺得佢唔過。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佢得三千。咁 sorry 咯，即 系你而家系曲线呼吁啲人上街，再爆大 律师，大律师咁我有冇 冇人知道我哋攞唔攞不反对通知书噶？ 哦，咁 我哋积极考虑， 好掂， 攞系哥， 积极考虑呢个问题。 咁我继续讲啊，咁我继续讲，即系我话俾你听，入边嗰班咁嘅泛民，我话听有人头喺度，佢一定唔过，即系只要够香港人坐喺度，佢就唔过啦。但系如果真系得三千坐喺度，四千坐喺度，我教你一萬個人坐喺度，我都包保你過。因為你話我聽，好一萬個人坐喺度，係咪一萬個人都衝入立法會佔領佢啊？唔會嘛，一千個人真係唔怕死嘅，我諗佢真係會。個問題就係話， 要攞死事， 即係唔好講話死唔死事咧，即係你哋係呢個圈嘅，你會明白，即係有幾多人真係實實上就會做呢啲運動，同埋雨傘運動。点解会即系个 reputation 咁高，或者点解系咁？我觉得系某一部分系成功噶啦。个问题唔系多人冲入立法会啊，系有好多人喺街过夜咋。嗰班人冇犯法嘅，喺我眼中。 系啊，我正正就系想同你讲就系、是，咁又未必一定要冲先至令到啲立法会议员反对待住先嘅。 有人， 即系你有人 系啦 就得噶。 但系如果你真系 团结咯，要 你得你。你得 小貓三四隻咁， 你得三幾千，即係我唔覺得呢一樣嘢會轉， 係咁當然啦。 即係嗰日私底下講嘅邏輯就係話，而家係講緊有冇四票，千祈唔好諗住成個民主黨會轉態。即係我 day one 已經 bet on 呢一樣嘢，民主黨係唔會轉態。我話俾你聽，如果同嗰人要賭，同嗰人一定輸。OK， 個問題係 土瓜係咪真係賭？我想同佢賭。 李永達幫你 high jack 咗啦， 係啊， 賭啊而家。 係啦。 個問題就是阿爺而家要揾四票，就睇下邊個同阿爺接洽先啦，係嘛？即係而家咧，政府咧就出 tender， 而家我買一千個燈膽，我出嘅錢係得呢一個噶啦。你係邊一個俾張報價我先啦？喂，咁梗係我梗係快啲報價啦，因為我知如果我唔出價嘅時候，梗會有一個人去幫我出價攞咗一張訂單噶嘛。咁我做生意， 我相信阿爺已經出咗27封 invitation 俾呢27個人去叫佢哋投標噶咯喎，你開個價就得噶。 阿姐啊，我開價係唔會知會你噶，我開價係會自己私底下 咩？阿爺啊，你係唔係你係演員？ 我嗰廿七個啊，我私底下出價係唔會知會你噶。我会同全世界人，我会同全世界人讲呢单生意我唔做啊，你做啦咁叻，系咪？我而家觉得呢单生意 做正啦。我而家话俾你听，而家27个有一个人出咗嚟就话我唔做啦。 所以点解政府要咁高调话俾全世界人听，佢叫到13、14票过嚟咯？ 唔係，佢就話俾你聽，好多人一定要一定要做到呢單生意啊嘛。 跟住我就會諗啦，咦，十三個都唔爭在我啦，我冇理由執輸嘅，唔執過一，唔執過一億噶。 你唔回標俾我，你啊笨柒啦，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 喺呢度啊嘛。 真係咁吹咯，成日話有噶啦，我哋有噶啦咁啊嘛。 咁咪睇下邊。 林鄭成日都話我哋夠咁啊。 咁你係阿爺下一個動作做咩啊？咁就收标囉，返嚟睇囉。 好囉。 呢、這个出哦，如果我要买一个千个一千个灯胆，你一百万，我你七十万，我你三万添啊，我梗係要咗个三万先啦。 唔好买晒要晒。 咁你咪咁，所以就点解一定过，就係话只要有一个人系过緊嘅，又或者嗰27个人觉得有一个人转态嘅，其他嗰三个出张价一定好低。所以你话一亿 ,sorry。你俾一億我，我梗係買票啦。個問題就係話，我覺得唔係一億啊嘛。王靖之代唔代得一億啊？佢有冇資格代一億啊？冇啊嘛。佢係真係純粹咧，交俾個 pat pat 你，呢、這個好啊，呢、這個香啊，話你啦，嗰種㗎咋，係嘛？休息一陣。